一首《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》让他迅速爆红。听说这首歌原本是制作人为那英打造的，但那时的那英不太喜欢这首歌，因此制作人才给了新人陈琳。 我给你爱，你总是说不，难道我让你真的痛苦？那一种情永不折付出，清楚说过的话和走过的路，什么是爱，又什么是苦？你的出现是美丽错误，我拥有你，但却不是幸福。 我永远不懂，感觉进入了层层迷雾。

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就是爱。 徜徉、哦哦、你眼睛突然眨一下，表情究竟只停在那，心怎么跳得不像话，怎么办，梦里像你装傻，怎么办，知道我要什么， My God， 如果爱像微风和你一起吹过， 这些日子在我心中。

要失去再珍惜，和你我说你不需要逃避。